Hello， 大家好， 系， 又系我啊，杰拉德啊， 我郑通灵， 仲有上次大家见过噶 Luggo 啊 ，Luggo 揾好多衰走过嚟台湾， 系啊， 其实唔系嘅，上一集大家有睇过都知佢，其实都系我啲同学嚟嘅，都系台湾读书，不过读完书咧就同我哋啲唔同，咁佢系留翻喺度发展，即系同阿老温一样啦， 系， 咁其实回翻我哋时光都有二十几年啦，咁你当时读完书，其实好多同学都翻香港噶。 嗯， 点解你当时会决定留喺度咧？ 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先，头先嗰阵当年交咗个女朋友啦。第一个系、 啊， 第二个 系咁好嘅，我分手你啊可以继续 交嚟交去都交 唔到。要玩学会啊嘛，唉、哎、真系。咁另外一个 我喺隔篱学校啊， 厉害。另外一个就系、是我本身读嘅科目嘅行业，可能相对嚟讲喺香港会比较少出路。 嗯 啊，留喺台湾会比较相对比较有发展性 多机会。 喂、啊，就话时话，其实香港好似好多行业都系冇出路啊。郑汤尼嗰行好似系冇乜出路咁， 绝对冇啊，冇、工厂嘅边度有嘅？ 冇好难讲，因为相对我哋喺台湾嚟讲，医药业会比较比香港嚟讲发达咯。 所以当时你就决定留喺度啦。但系当时嘅感觉唔系话香港会先进过台湾啊咁样。 先進過台灣， 即係好多人咁講啦。我係唔認同嘅， 我都唔認同。 應該話某一方面係比較，你可能係金融體系方面，我覺得會比台當年嘅金融體系比台灣先進。但係相對嚟講，其他係醫藥嘅研究呢方面喺台灣其實發展性會係比較多，因為台灣大部分嘅醫療人員大部分佢係留美，咁香港嘅应该系留英嘅比较多，相对系唔同嘅体系咯， 吓 唔同嘅体系。 咁啊，因为发展比较好啲啦，咁所以留翻喺台湾继续啦。咁啊，除咗旅游之外啦，就发展啦。咁仲有冇其他因素咧？即系当年啊，讲翻。 当年因为另外谂住就系可能屋企都会大部分都会过嚟。 哦，屋企人都过嚟。 咁佢哋都系预计差唔多。要回歸之前， 即九七之前， 九七之前時間，就諗住要大概應該要過嚟， 就過嚟啦。 咁咪佢，咁而家咪過咗嚟咯， 過曬噶啦， 過曬， 過曬噶啦，哇！你屋企人過曬啊？ 係啊， 即阿爸阿媽嗰啲， 我爸阿媽。 你嗰時你阿爸阿媽佢過嚟申請會都 OK。 比較簡單，其實 嗰時兄弟姊妹都得噶嘛。 嗰陣時佢 兄弟姊妹申請過嚟。 唔係，佢主要係以自己，因為佢退休過嚟，佢嘅身可能我爸。嘅身份比較有少少特殊，所以佢係應該算係以前我哋嘅一間老學校嘅員工，某一間學校嘅老員工，所以佢相對會有稍微有一啲 即係個背景嗰啲嘢， 背景啊，有人幫可以稍微幫忙一下， 即係寫下推薦信啊， 推薦 信啊，即係唔使集一千萬過嚟， 唔使夾我哋邊有幾千萬啊？ 咪嗰時阿 Luggo 已經有身份證 啦， 嗰啲 已經有， 我哋 咁咪醫親過嚟， 俾人勒索咗去啦嗰啲。 唔係問題係嗰陣時唔係有醫親申請過嚟咩？ 佢唔需要醫親，因為佢 哦自己都 已經就可以過嚟， 使唔使坐一年移民監？ 到佢大佢嗰陣時大概係九七之前， 係 佢係博九七拼九七之前嘅嗰段時間，所以唔需要到一年，大概半年左右就有。 即係翻嗰個嚟到個價已經差唔多，即係時間都 OK。 但係過咗九七之後就 唔得， 差好遠啦。 哦，所以你嗰時，所以你而家一家嘢喺曬度啦。 但係都喺度。 咁即係喺度天倫之樂啦， 天倫之樂係啦。因為佢其實點解我嗰陣時會嚟讀書，係因為我可能我父親嘅高瞻遠矚，知道覺得呢邊嘅環境比較適合我哋一家人嘅，可以喺呢邊 嗰時 生活， 即係嗰個篤篤書院咁嗰度嘅關係咁啊，咁我哋都係篤篤書院嗰度考試過嚟㗎啦，係 啊， 大家都知㗎啦，嗰時仲喺旺角啊嘛， 係， 咁大家唔知講乜就由佢啦， 係咯，篤篤， 繼續講啦，咁啊即係安居樂業啦，咁上一次你咪話過喺台北住嗰個地方嘅，但係都係租屋為主啊。 嗰陣時係會租屋為主。嗰陣時讀書嘅時候喺住個好高級嘅地方住， 高級啊！ 順義區啊， 哇！ 學校喺嗰邊啊，所以 五百 係啊。嗰陣時住個高級嘅地方，但係嗰啲舊樓咧， 即係話俾你聽，我近時喺順義區住嘅。 我舊時喺順義區住過㗎， 隻手指要咁樣， 所以有五億啊，每日 冲埋厕所都唔止五亿啊！ 咁啊，跟住做完嘢，即系做完做嘢，做嘢之后， 跟住毕业之后，毕业之后就为咗悭啲钱咁啊，去咗新店嗰边住。咁另外之后住完新店之后咧，住咗大概两年，跟住就搬上林口啦。林口啱啱有一个比较特殊嘅宿舍去俾我住。 咁你而家自己住緊嗰度呢，即係最後你都係落户林口啦。咁係買定咩㗎？ 買嘅。 買好多年㗎。 買十幾年 啦。哇，十幾年嗰陣時冇好平。 嗰陣時冇人要㗎嘛。 而家都唔好多人要。 而家好多人搶住要。 真係。 係啊。真係啊，幾時去買啊。 香港好多人搶住要嘅都知。 真係，因為當年係我買嗰陣時仲未開始發展。 大概幾多錢呢你買嗰陣？ 平一平大概10万上下。 哇！ 而家大概 抵咯，真 系40万。 咩冇？而家廿几到30之间。 哇！三倍。 吓、啊，差几远？十年左右嘅时间、 不过林口都好过淡水嗰啲嘢。 睇你嘅想要咩生活咯、啊，如果你想与世隔绝咁，你可以拣下淡水嘅。 哇！林口好冻啊！嗰陣時喺大霧啊， 大霧。 嗰陣時第一年喺林口嗰陣時咳咗幾個月嘅。 當時係會，因為以嗰陣時點解會大霧？我發現嘅原因係已經好幾年冇大霧。呢幾年 踩樹係咪啊？ 我覺得講先，每個人話喺林口係咪好大霧？而家冇啦，因為已經起曬樓啊，冇樹可以，所以冇霧啦。 好似舊年開始已經有地鐵去機場。就經林口，而其實好方便，可以直落台北添。 而家林口比較方便嘅地方係佢有公車，公車大概40分鐘左右，跟住高鐵，係咪高鐵啊？機場捷運應該 叫 機場捷運可以去桃園或者去台北都可以，兩邊嘅路都可以走。 有嘅，因為我去廣播都係林口嘅，所以我都而家都係咁樣搭車去嘅。 每次去林口都唔揾我， 怕你忙啊嘛！廣播半夜三更咁，喂阿甩哥，而家凌晨兩點，喂講完波咯，你度飲杯茶噶嘛？ 夠揾我就唔好飲杯茶啦， 飲酒。 凌晨兩點飲咩茶？ 嘆啊茶 咁精神做咩真係？ 所以我都知嘅，咁啊都系我台中搭去桃园，再转机捷，咁啊去到林口。 去到林口吓。 喂，但系我以前学校对落咪一条路出台北必经之路嘅，嗰条仲存唔存在噶？ 有，而家嗰条系省道。 咩林泰路定泰林路啊？ 新 落泰一落到泰山噶嘛？ 嗰条路个名好复杂，唔识读，叫横沟乜乜路。 系咩？ 系啊， 怪嘅。 系啊，嗰条本来就个名就很怪，但系因为嗰条系以前系大部分公车系走省道，唔走高速公路。而家因为新嘅区域发展啦，所以佢新区嘅公车大部分都系走高速公路落去林口嘅，落去台北。 所以成日都觉得林口生活机能都唔错嘅。 系而呢几年开始越嚟越多，尤其 因为台北市贵，有好多走咗去林口啦。 有咩？而家仲有嗰个 Outlet 系开咗喺嗰边啊嘛。 三井 Outlet 都未去过， 未去过。 路过次次都 要去下， 有时间去到林口第一时间食完饭就有电视台啦。 哦，系啊，而家电视台又搬晒啦，民视 TVBS 又要搬去。 TVBS 都要搬啦。 系啊，喺后面啫嘛，喺。 哇！第日去偶然拍串下 TVBS 咪好鬼麻烦。 要变装先过去先啦， 系咯，我又要即系麻烦意思，即系咁你台北一定系最方便噶嘛，咁我始终都经过桃园再转捷运再去林口，其实即系都有转折啊嘛，一嘢到台北就好快咯。 会啦，以后可能有其他嘅交通工具，因为好似今日我过嚟台中之后，佢租直接用租车嘅方式，租车可以而家有即场借。即刻還， 即係租幾個鐘 啊？租幾個鐘頭，短程嘅租嘅方式，越嚟越方便咯。而家 所以你嘅睇法就覺得林口都買得過啊啲樓。我見好多樓盤， 我唔會話 街都係， 我唔會話買得過。睇你嘅生活方式，因為如果你係希望自己住嘅，我會建議你去林口。但係如果你係想 嚟保值或者係要增值嘅話，我唔會 作投資。 你可以再諗下其他地方。 其實台灣用樓嚟做翻增值，應該今時今日冇乜邊區仲可以 唯一都 係增值啊嘛， 得台北市嘅啫。 台北市最多都叫做保值嘅啫，要增都唔易喎、今時今日係嘛？ 難講嘅。 最近咪都有幾個盤都 劈價嘅。佢哋咪台北市咪唯一可以等嘅，咪等到更咯。唯一嘅可以要等嘅，但系而家以而家嗰個市長嘅諗法或者做法，相對要刀更嘅機會， 刀更即係 都市更新嘅機會咧。 香港叫市區重建 嚇、市區重建，香港都有啲咁。 香港叫市，哇！香港仲得人驚啦，市建局最惡嘅。 哦， 啊話改就改噶啦，啊呢啲唔使講啦，香港人知過多知過我啦。 我唔係好清楚， 我都唔清楚。 我做管理公司嗰陣臨走啊，十幾年前都試過幾單市區重建局話改嗰啲，即係都惡下 嘅。不過台灣嘅你要去重建一個一區，唔好一個位一個區一棟大樓啊，可能佢個阻力都好大，因為你只要有一户唔同意咧，你就可以拖喺度拖十幾年。 因为香港后尾嗱呢啲应该香港人会知得多啦。我知道后尾话唔知系八成业主赞成定几多成业主就喐得噶啦，你反对都冇用啦。即系话 而家台湾仲未通过呢个法例嘛，所以你只要有一户唔同意，你都唔可以喐。 咁其实呢样嘢就两睇啦，咩冇话绝对嘅，咁 唔好阻住。 咁我真系祖屋或者咩，我唔想， 系啦， 即系个人嚟睇法，我唔想。卖嘅，我唔想唔爱嘅，但我新人嘅命根嚟嘅，你夹硬要我卖咗佢系唔啱嘅。但另一个角度睇，又话咩唔好做人发达啦，咩市区发展啦，咁你全个城市都 睇住你啊， 吓乌烟瘴气咁你又唔得咁，其实呢个世界 或者有啲，即系有啲好似话斋，佢未必为钱，但系嗰层楼越嚟越霉，开始变危楼，咁你又系唔拆唔得啫，系咪先？ 所以冇话绝对嘅，即系帮我讲翻咁嘅情况。咁所以你话如果你喺台湾真系买楼，话咩等刀根，真系唔知等到几时啊？ 你有咁嘅闲钱，日子继续等咪继续等咯。 同埋台北市个入场费都高啦。 相对系，其实同香港一样啫。每一个台北市同应该话台北市嘅主要信义区嘅地方，等于香港所有地方。 得唔得？信义区太平啦，信义区只不 过所以香港买得起嘅，唔系台北市买得起嘅， 长沙湾区嗰个价钱啫。 不过地方大好多。 咁啊，香港而家兴咩啊？一百二尺啊， 豪宅啊嘛， 吓百二尺豪宅，跟住400万一间咁啊，港纸。呢啲唔使讲啦，呢啲香港人知道多我哋啦。咁所以如果你就講翻話建議就林口啦，咁林口有冇話係咪捷運站附近會好啲咧？ 捷運站附近咧，佢嘅環境相對會比較好，因為佢係新開發嘅區域，咁佢功能暫時嚟講，我覺得係未十分完善，可能再一兩年左右咧，佢嗰啲公所啊、警察局啊，就會完全建設好 嚇。咁而家你講你喺你目？即係呢個目測所得啦，即係就咁望落去咧，會唔會啲林口啲屋係咪仲係好多都未入住定點啊？ 佢應該話有一部分已經入住咗，另一部分咧， 整區都未 啊，幾棟大樓有幾棟大樓可能仲未有。 因為我唔知啦，頭先我講我耐唔耐就去林口工作啦嚇，咁、我去到林口站嗰度有個叫咩高波摩啊，嗰度叫做佢咁寫啦， 係 咁。食飯咧，我就食飯嘅，上六七點咧，其實都好冷清，冇乜人喺度食飯。 平日係噶，平日 即係六日嚟噶，去親係 六日 咧，係咪？ 如果係嗰邊點咧？你嗰個係 A 八站林口站，林口站嗰個咧，大部分會俾三井嗰啲人吸引去嗰邊。相對如果你去 A 八嗰個長庚醫院嗰邊，嗰個高波摩。相對就會比較多人。 哦，長庚嗰邊就多， 嗰、那個就多人。 你上次咪同你長庚醫院食？ 係啊， 而家唔需要落去地下室啦，唔係地下室都仲有，但係你可以而家去有更多嘅選擇。 哦，因為嗰次我總之我星期六日就去嗰度食飯，我就覺得咁少人嘅，我好驚佢再遲啲冇得食㗎啦， 冇 執曬。 唔會，因為嗰邊 始終係醫院嗰邊， 醫院嗰邊有啊。另外你話嗰個部分咧，嗰個係相。比较小的商场，所以比较多人都会，其实 禮拜六、禮拜日嘅時候，基喺林口會塞車，呢係呢兩年先會開始會塞車。 哦，即係多，即係多咗係咪？即係有發展潛力。 以前我啱啱搬上去嗰陣，從來冇塞車呢一回事。而呢呢而家要出門口，要提早出門口。 咁啊，如果真係有心嚟即係北部住嘅，喺林口係一個不錯選擇喎。係 咯， 即係了解下先咯。 唔好成日淨係聽到啲人話去淡水咯。去其他區睇下 淡水啊，死症嚟噶啦！地震搖唔搖得犀利啊？林口， 林口 OK 啊，好 都搖得犀利啊， 都搖過，搖搖 即係搖得啊，搖啦， 搖兩下啫。嗰上次嗰次係搖大概 花蓮嗰次啊， 嚇二月 舊年台南嗰次啊， 兩次都係台南嗰次我哋感覺唔到啦， 係啦咁遠。 咁花蓮嗰次係一下啫。我哋个因为台北大概四级左右啊嘛，所以唔会算好严重， 识都可以考虑下。好啦，今日节目上差唔多啦，仲有少少嘢想同阿甩哥讲下嘅，下次再讲讲啲台湾打工文化啲嘢啦，好啊，好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